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厉静言放下手中书，朝满堂士族学子看去，笑道： 听说咱们崇文阁的老师有个规矩，第一堂课老师给出题目，凡答对者都有彩头。 厉静言模样出了名的俊俏，笑起来格外温润，一下子让屏息凝神的学子们舒缓下来，当下便有性子活脱的少年喊起来： 世子，您说的没错，赵夫子和周院正都给咱们背过好东西，不知道世子您今天准备的是什么？ 堂中学子俱出身京城或封疆勋贵之家，不是世子便是嫡子，什么好东西没见过，能让他们兴奋，足见崇文阁的大学士们开堂授课时是真咬牙拿了些压箱底的好东西出来。帝进言摆手，一旁候着的下人抬上一方墨盒置于案上，墨盒落下声若晨钟，足见盒中之物重量非常。堂中众人俱是有眼色的，见连藏物的墨盒都是南海沉木所刻，一下子眼神发亮，伸长了脖子朝案首望来。不愧是静安侯世子，区区一堂开业课拿出来的东西就如此金贵，就连韩云也睁大眼睛望着帝进言。他到底只是个六岁孩童，平日宫廷授课枯燥无味，又只有他一人，现在这授课方式和课堂氛围让他新奇不已，早忘了和帝家对立的傲骨志向。墨盒被置于案上，帝进言收了玩笑的神色，挺直身体，双手推开墨盒上的盖子，他挽袖上的碧绿修竹随之而动，尽显进士雅韵之风。因着帝进言的慎重以待，堂中众人不自觉坐得笔直，眼底多了几分重视。墨盒开封，里头安静地沉睡着一把通体玄黑的铁剑，铁剑以龙头为柄，剑身雕刻盘龙，古朴大气，摄人心神。 啊，圣龙剑！ 铁剑落入众人眼中的一瞬，当即便有学子站起身来惊呼出口，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之色。玄剑上龙为300年前云下大剑师智瑶以玄铁锻造，此剑重若千钧，锋利可削山石，乃不世出的名剑，是当年大晋开国时东迁送给太祖的国邦贺礼，传闻太祖后来赐给了当时的皇太孙，没想到现如今竟然在静安侯世子手中。帝进言朝唤出上龙之名的学子颔首，面带赞许： 此剑名为上龙，是我10岁那年殿下送给我的生辰礼物，他跟着我在西北浴血沙场，是我的随身之剑。今日谁能答对我出的题目，这把上龙便归谁所有。 太子韩烨亲赐之物，只这一句话，堂中众人的目光就比刚才炙热了10倍不止。过去两年，提到大晋太子，满朝上下印在心底的仍只有那一位，仁德谦和，既怀天下，欲敌军于国门，护百姓之山河，以楚军性命换三国战乱休止，纵身跳下云景山的太子韩烨，成了大晋朝臣和百姓最沉重的遗憾和悲痛。若能得到他赐下的上龙剑，安静的古今堂内，一众学子的呼吸声都重了起来，几乎没有人看到坐于前位的韩云眼底悄悄升腾起的火焰和郑重紧绷的小脸，而这一切帝进言尽收眼底。 世子，您真舍得把殿下的上龙剑送给我们？ 齐南侯府的幼子赵仁忍不住问出了口。他嫡兄赵岩乃当年的东宫第一谋士，和帝进言情谊深厚，便大着胆子问了出来。 帝进言对太子的敬重满朝皆知，怎会舍得将太子遗物送出？ 当年殿下将此剑赠予我时，我亦问过相同的问题， 当时殿下说，古剑再有灵，无人去用便如同死物。我如今已另有随身佩剑，此剑留在我身边，将难再重见天日，不如赠与日后能陪伴他的人。 能让帝禁岩舍下上龙剑，也不知是什么绝世名器，众人心底疑惑。但见帝禁岩不说，也不好打听，便将注意力全放在了上龙剑身上。 世子，那您的题目是什么？ 这群少年不再矜持冷静，全部都是一副磨刀霍霍的模样，盯着帝禁岩。帝禁岩从袖中拿出一张纸，放于墨盒里，那纸微微泛黄，看上去有些年岁了，又将墨盒重新盖起，坐得笔直，望向众人，沉声开口： 这是我所出题目的答案，答对者得上龙剑。世人常说，家、国、天下，无家便无国，无国便无家。今天我便问你们，于这天下而言，国与家什么更重要？ 帝禁岩话音落定，所有人都皱起眉，这是一道无解的题。家国孰轻孰重，古来未有定论。若言国重于家，虽表忠义，却不免凉薄；若答家重于国，虽表人伦，却不免私心。 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一炷香后将答案呈上。 帝禁岩朝桌案上那香炉指了指，不再管他们，故自拿书看起来。堂下学子面面相觑，对视了一眼，纷纷执笔作答，唯有韩云始终未曾提笔。众人只觉他年龄尚小，放弃了争胜之心。转瞬一炷香即过，堂外一声钟响惊醒了答题的众人。书童将答卷收回，放在帝禁岩面前，他一页页翻着，神情始终波澜不惊。堂下的学子屏息盯着他的神态，伸长了脖子也没有瞧出半点端倪。半炷香后，帝禁岩停下手，朝众人望来： 赵人，你的答案是国更重。 是，世子，国不在，家怎会安？无国便无家。 神虚，你认为家更重？ 是。 这道问题半数以上言国更重，景阳侯世子沈旭是为数不多回答家更重的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家都不能保住，如何有能力去护国？学生认为当先有护家之力，再谈为国效力。 两人的回答针尖对麦芒，都底气十足。帝禁岩颔首，对两人的回答不置可否。 世子，不知我二人谁回答得更对？ 赵人是个急性子，便直接问了出来。恰在此时，帝禁岩翻动答案的手顿住，眉微微皱起，忽然抬手问： 谁没有作答？ 16个人，只有15份答卷。众人的目光落在韩云身上，眼神都有些飘忽。小太子太实诚了，虽说年岁小，尚不会回答这等题目，随便写上一两句也成，直接交了白卷，传出去也不怕成了帝都笑柄。 学生没有作答。 哦，怎么，你不知道怎么选？ 不是，学生的答案不在您所列，故没有作答。 韩云此言一出，一堂学子皆摸着下巴叹了叹气。小太子另辟蹊径，也不知会说出什么荒唐无稽的话来。帝禁岩挑眉，目光头一次正儿八经地落在韩云脸上。 不在我所列，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人。 只一个字，帝禁岩收了散漫之心，微微坐直身子，眼底一抹亮光划过。 你继续说。 人，一百姓。老师您刚才问，于天下而言，家和国谁更重要？学生认为，无论家或国，都不及百姓重要。无人不成家，无百姓不成国。王朝会覆灭，家族有兴衰，唯有百姓是天下基石。 得人心者，才能保王朝世族永续。 或许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韩云神情紧张，小手垂在身旁紧紧握起。在帝静言的沉默中，他深吸一口气，朝装着上龙剑的墨盒看去。 老师，您刚才说，当年皇兄赠您剑时曾说，古剑再有灵，无人去用便如同死物，天下也是。若云下之上无人可得百姓之心，将永无家国，亦永无天下宁和。 韩云话音落定，古今堂内只剩下落针可闻的安静，却没有人看到韩云望向帝静言时眼底隐隐的期盼和紧张。太子韩云其实在大晋王朝里是个很微妙的存在，微妙到他被册封为太子两年来，除了韩氏亲王，朝中的勋贵士族和帝家都对他选择了无视。无他耳，前太子韩业光芒万丈，得尽民心臣心，现摄政王帝子元功勋卓越，治世之才冠绝云下，他这个捡了大便宜登上储君之位的小娃娃，实在无法让人信服和感兴趣。恐怕没有人想得到韩云会如此回答这个问题，无论这道题他答的是对是错，光是这番话便足以让满朝大臣为他侧目。仁德瑞勇，此一番话若是其本心而答，几乎全占，更何况他还只有六岁。堂中众人惊奇讶异，帝静言却是百般滋味。韩云立在他五步之远，小小的孩童尚未长开，眉目间却依稀有了他兄长当年的样子。这一幕太过相似，仿佛划过时间洪流，重叠在经年前的东宫高阁里。 殿下，无论家或国，都比不上咱们的百姓，他们好了，咱们大晋才能长长久久，殿下才能继承大统，做咱们大晋的不世明君。您快说我答的对不对，若是说对了，这把上龙剑可就是我的了。 温硕弯着眼抓着韩烨的袖子，一个劲儿的献宝。韩烨朝东宫外繁盛的帝都望了一眼， 对也不对。温硕，将来你会知道什么才能保住天下宁和。 他把藏有上龙剑的墨盒郑重递到温硕手中，摸了摸他的头。 这是你的生辰礼，答案在盒中，你自己去寻找吧。 漫天烟霞，夕阳西下，东宫被染上了鎏金的色泽。寒夜牵着他俯览帝都盛景，眺望山河，眉眼间信任而温暖。那时他不过是个半大少年，寒夜却已有了济世之怀。很多年后，帝静言始终记得这一幕。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